选了解保温。 我是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Ying。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如果大家有关注 Goshen IG 的话，都一直看到我们一直在做 posting 啊 ，post 很多的 reels 啦。每个 MC 呢，几乎每一天呢、啊、都在 post reels。之前呢，我们为了配合这个粉色挑战呢，就每个 MC 就 post 了这个 reels。而第二个挑战呢，就是为了配合这个 Google Olympic， 我们八个 MC 呢，几乎绞尽脑汁呢，已经出了很多的 reels 啊。来，我们八个里。你觉得哪一个是你的心目中的 top one？ 这个配合 Google Olympic 的 Rails， 跟你想的一模一样 ，K-List 的。 K-List 啊，那个一起去打羽毛球的、 啊、K-List 的那个 idea 蛮厉害的，就是他在校园里面，然后跟他朋友借了一个羽球的网， 嗯、 然后就要我们 MC 们就拿着那个羽球的网， 嗯、 然后看到随机的同学们刚刚放学啊，刚刚离开班上的，就跑在他的眼前，他反应都还没有来、 嗯， 我们就把那个羽毛球网给张开，然后羽毛球拍给他，他就立刻要接球了。我觉得那个反应蛮好笑，蛮滑稽的。 而且他们都很配合，他们没有拒绝，完全没有啊 ，no sorry， 他们是 OK， 可以 come 一起打了。 我觉得这是真的在击中人类的一些心理行为来的， 嗯、 因为当你今天反应不过来的时候，有一粒球来了， uh-huh. 你根本来不及拒绝它，你就要打回去。再加上打回去羽球，其实也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uh-huh. 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蛮棒的社会实验。 但是会不会因为我长得太漂亮了，他不好意思拒绝，他就说：“哎，美女，请我打羽毛球 ，OK 啊，来打啦打啦。” 肯定会觉得你漂亮，如果他高度跟你一样。 Uh-huh. 什么意思？ 因为如果高的人，他就想：“哎，怎么突然间有一个牌在我前面呢？”哎、欸，我、哦、原来下面有人，你像一个小精灵这样，让你递给他。 OK， 所以你的 top one 是 Kerry 的 reels，、 Kerry 的 reels， 然后我的话没有吗？我们的 badminton， 你没有看我的是不是？ 哪一个？ 啊， 我是 bad， 我是 mean， 我是 turn。哎、欸，那是你自己 idea 吗？ 我的也不错啊，我的 idea 来的， 我觉得蛮新奇的。 我亲自去改这个词的嘞，我用 Dirty Word 的这首歌曲，然后去改词的，然后大家就穿的很奇葩的服装，然后就上了这个 badminton 女团。 我跟你说，其实你真的如果有考虑出道的话，你的团体真的可以叫 badminton。 为什么？ 就真的把它变成一个团体，因为我觉得像马来西亚人，我们也常为羽球我们的国手感到骄傲嘛， uh-huh? 所以感觉跟门雷说也是有关系的。你就可以讲我们是 bad， 我是 mean， 我是 turn， 我们是 badminton。对啊， 所以你 打进你心里啊，杀进你心里， 这个可以。 啊、哎， 如果大家想要看到我们 badminton 这三个人的女团的话，那就不要错过我们这个活动了。将会在7月20号下午2点到6点呢、啊，地点会是 CPS 苏邦 Badminton Sports Center 啦。想要跟我们一起打羽球的话，赶快上到 goshen.my 报名吧，因为赢家呢就是得奖的组啊，有机会赢得1000令吉的现金奖。 玩又有的来玩，又有钱呐、啊，真的是太棒了。详情条规浏览 goshen。到时就跟你一起打羽球了哦。 是，所以今天的变就来说一说打羽毛球有什么变开心的事呢，回来跟你分享吧。 是这个炫 Beyond Trend， 狗炫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Ying。 听过的歌曲来自 Rise 的 Love 119。 Rise 的演唱会呢将会举办在8月16号傍晚的5点钟呢，地点会是 Idea Life KL 啦。想要购票的话可以去到 my.bookmyshow.com， 要赶快哦，因为 PS2,3,4,5 已经 sold out 了。 是真的啊，动作要快啦。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第二场无所不谈，狗炫变变变， 狗炫变变变。你是 love 打羽毛球的人吗？如果你喜欢打羽毛球的话，不要错过我们的狗炫 Go Olympic 这个活动啦。想要的话赶快去到 goshen.my 报名吧，你就有机会在7月20号跟我们一起打羽毛球啦。所以今天的变变变就来说一说打羽毛球的时候呢有什么开心的事情。对我来说就是一直可以和你一起来回打的人，就是你们来回打，不会两三次呢就断了的，一直打真的是很爽快的。 OK， 要看是属于哪一种，有分两类。第一类是那种真的很厉害的跟你打回来，然后你是很有技巧的再跟他打回去，可能高球低球杀球你们都打的是津津有味。另外一种是那种真的是有氧运动打，就是他打稳稳给你那种慢球高慢球啊，就那种高空球，然后你要慢慢接在啪就这样打来打去，就这种也是、也算是享受的一种。 这个是小白的 level 小白 level 打法。如果你第一种的话真的是你要很专业才可以达到的、 啊、 可是有些人就是打他就是喜欢打那个 smash 球罢了、 uh-huh. 明明我要打到爽快来回这样打嘛，可是有些人就是要 smash 一开球就 smash 一开球就 smash 然后我就是要捡球， 肯定接不到了、啊、不是专业的国手。 其实你每次跟谁打，是跟家人吗？ 我跟我的朋友，我跟我朋友一起打 的。然后呢，你们的实力相当吗？ 肯定没有啊，我肯定是最差的那一个、 然后他们杀你吗？ 他们杀我 是真的拿刀那种啊？ 哇 然后 没有啦，就算他们怎样打，就算很简单，只是单单这样打回来给我、那个球在我眼前呢，我都可以接不到的。 就好像上次我们打 Big Ball， 明明球在我前面了，打回去就可以了，结果我还是接不到，不懂怎么打空球。 而且我真的觉得，就算你跟小孩子打，你可能都打不过哎、欸，就他们可能也是让你接不到球。那一天我跟莹莹组队，我真的觉得超后悔的，因为我讲说莹莹这一我们已经追分了，再下去我们就要输了。然后有一个真的弄很慢、很有把握，然后根本就要可以用十秒来思考的球啦，莹莹也是接不到。然后我们就输了， 输了 ，It's OK 呀、啊，精神有在嘛，对不对？开心最重要，一个美好的回忆。 没有，这一次我们的 Go Go Go 领地有1000块啊！ 可是我不跟你同组、啊，我跟莉亚同组，你跟谁同组？ 我跟你讲，你要讲一句台词。 什么台词？ 我天生就是个宅星。 我不要等下莉亚骂我。 对吧？你就是个宅星、啊。 我害怕输了 ，No No No No。 OK， 还有哪些变开心的瞬间呢？回来我们再继续聊聊吧。 手就勾选 Beyond Trend。Goshen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英英，听过的歌曲来自 N 的霸修。 Goshen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第二场无所不谈， Goshen 变变变， Goshen 变变变。当你休息的时候呢，都会干什么事情呢？比如说像是会去运动吗？爱运动的你喜欢打什么球类呢？会不会喜欢打羽毛球？如果喜欢打羽毛球的话，哎，你知道有什么开心的事情吗？我们来听看伟彤有什么开心事要分享。 Hello， 我觉得可能就是可以跟朋友一起去打比赛吧，因为现在很多人都会办那种素人打羽毛球比赛嘛，然后就可以一起去参加，就一起开心这样子，然后就当一起做运动这样子。 哈，反正对我来说去参加比赛是一个压力来的嘞，不是一个开心的事情。 为啥？ 因为大家就是冲着那个奖金去打这个比赛的嘛，如果输了的话、大家就会愁眉苦脸不开心、带着伤心的那个心情回家了。我反而是压力，因为我不是专业的国手、我不会打，所以我是很压力的。 你 OK 吗？ 因为你真的烂。所以你自己其实也还蛮害怕拖累人家的， 因为我没有运动细胞。 而且我跟你讲，这一次是真的有设奖金，所以大家其实真的都会比较努力。然后我在这边警告你， 什么 你在像那一天这样子打 pickleball， 就是整了一个很正常的球你也不能接的话哦，你是真的会被骂。 哎、欸，我跟你说羽毛球， 而且莉亚配算很凶，你自己小心一点。 对啊，他就会很像 Kristen 的 Real 这样子、一开始0-3分的话我没有接到，他会 It's OK 啦， 对啦， 没关系， It's OK 啦，我们努力加油加油。 但是在最后一分的时候13-10的时候，他就开始紧张，他就会生气了，你给我打好来，我跟你说。 没有，我觉得打好来已经是 bonus， 你是连基本的都不能，你知道吗？你就真的是基本的那种慢速球你都无法接到，那我不懂你眼睛在看什么东西。跟这种队友，我觉得好笑的点是真的很开心哦，因为你们真的很好笑、哦。可是如果有奖金的话， 你就等着被大骂。 但是 pickleball 没经验，羽球的话我有经验，我一定 有经验被骂吗？你是说？ 没有，我一定带到大家，我一定带分给大家的，我一定让大家赢到冠军，赢到这个1000令吉的，对我有信心可以吗？对我有信心。 1000令吉是名指吧？ 大 把你杀了。 哎，你自己也很烂的。 没有羽球我可以哦。 你跟我一样， 我 羽球我 中学是羽球校队的，不好意思。 Oh wow, really？ 搞笑的笑。 那我们在7月20号 看一看，我跟你，我可以跟你比，看谁最烂。所以大家期待一下我跟莹莹的 story， 到时候一定有很搞笑的影片。 是，这些都是很开心的事情，回来跟你分享。哎，有什么心酸的事情吧？打羽毛球的时候啊，手就勾选 Beyond Trend。Goshen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英英。听过的歌曲来自 BI 的 Waterfall。BI 的演唱会呢，将会举办在9月21号晚上的7点钟呢，地点会是 Megastar Arena 啦。想要购票的话，可以去到 www.ticketingtix.com。 Goshen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第二场无所不谈。变变变， 勾选变变变啊！爱打羽毛球的你呢，会不会想要尝试新的地方打羽毛球呢？比如说像是 waterfall， 哎，不错的体验嘛 ，waterfall 打羽毛球 ，OK 吗？ 蛮不错的。哎，真的是不错嘞，不是开玩笑的。 没有，都很危险嘞，滑滑的嘞。 哎，你知道我昨天看了一个超搞笑的影片吗？ 什么？ 这是真人真事啊，好像我在外国的某个视频。 OK。 竟然有人在 waterfall 的那个就是那个泄水的那个地方那个镜头啊。 OK。 那干嘛吗？ 他干嘛？ 求婚。 哦，我是有看到这个 影片。然后，当他把戒指拿出来，然后那女生很感动，然后那男的就要单膝下跪，然后一下跪就，他就滑去瀑布的底部了，你知道吗？很危险嘞。 所以咯，你还要在那个。waterfall 打羽毛球不行啦，很危险，只是开玩笑啦。 如果你的另一半在瀑布跟你求婚，你会怎样？ 我会怎样啊？我会不知道要怎么办咧，我又害怕他滑下去。 首先你也不能到瀑布，因为当你下雪的时候，那个水深已经盖过你了，因为你不高。 我 Hello! 总之 waterfall 是一个很危险的地方啦。啊，今天的变变变就来说一说，如果你爱打羽毛球的话，你知道有什么心酸的事情吗？那就是当你在户外打的时候呢，这个羽毛球飞到很高的地方去了，你再怎么捡呢都捡不回了。因为羽毛球的其实是很贵的，你知道吗？一桶啊大概里面有十多粒吧，都要七八十块了。 OK， 如果说起我的童年的话呢，因为我小时候住排屋、 uh-huh、 然后就那种单层排屋， 对， 所以我都会跟我隔壁家的邻居或者是我的堂妹堂哥他们一起来打羽球、 嗯、 然后我们的那个网、嗯、相信每个门雷球朋友、 啊、 一定有经验的，我们的网就是我们住家的那个篱笆、 啊、 那个墙壁就跟我们隔开那个篱笆，这样打来打去，然后每一次呢都会打到我家楼上，然后甚至会顶到 顶那边， 对 对 对, 对，会顶到天线，甚至以前顶到 Astro 你知道吗、 啊、 然后妈妈看新闻看到那个线突然断掉，因为我们的羽毛球刚好顶在那个、 uh-huh. 那个顶盘上面、 uh-huh. 然后就要请我哥哥爬那个阶梯上面去我家的屋顶清那个羽毛球、 uh-huh. 每次都有清到很多的， 可是过后的还是继续打，就算打到上去还是继续打、 啊、然后妈妈就一直骂了，这真的是马来西亚人的童年来的、 uh-huh. 你打到上去屋顶的话还好，我们打的话是打到树上去的，你知道吗、oh, 非常的高， 有爬吗？ 然后我们没有爬太高了，我们用尽办法，比如说像是丢鞋子上去、啊 oh, 然后鞋子就会卡在那边、 啊、就又卡在那边，总之不管丢什么上去呢都卡在那边，最后我们已经放弃了、 哎、 什么东西都在那个树上 了。因为以前小时候穷没有钱嘛，那个羽毛球刀就被打完了啦，然后我的亲戚我记得、 啊、 他们用什么知道吗？ 用 那种汽水的瓶盖、 啊、 就是小孩子 要玩什么都可以玩得出，懂吗？拿汽水的瓶盖那边打来打去 真的很心酸的事情、 哎、我觉得很开心，也是我们的童年啦，回忆来的 又开心又心酸了、 啊、 回来跟你分享还有什么心酸的事吧。手就 Go Share Beyond Trend Go Share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听过的歌曲来自郭嘉伟的骄傲。 Go Share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第二场无所不谈 Go Share 变变变 Go Share 变变变。最值得让你骄傲的事情是什么呢？有没有可能是打羽毛球呢？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很厉害打，如果你很厉害打又很爱打羽毛球的话，你知道有什么心酸事吗？我们来听看 Andy 有什么心酸事情呢。 我觉得最心酸哦，就是很像我的朋友啊，他们每次打羽球也都是打就是穿着拖鞋打的啦，没有穿运动鞋的，所以我觉得是要穿运动鞋打是比较好，因为我自己也发现啦、啊、很像没有穿拖鞋哦，他们时常会就是跟我打羽球啊，就有时常会有那种跌倒啊，然后就是时常打球就是打不厉害这样子咯，我觉得这个是最心酸的。 穿拖鞋怎么打我真的是想象不到，很容易滑倒吧，真的拖鞋太滑了。 而且其实讲真的，任何的运动都要穿上运动鞋。 对啊、他其实想拖鞋其实还好，没有很奇葩。你知道最奇葩是什么？ 没有穿鞋。 不是，我的朋友 高跟鞋。 不是那时候我们心血来潮想要打羽球、uh-huh. 然后我们问这个朋友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打羽球、uh-huh. 他开头说不要不要不要、uh-huh. 所以他没有准备到服装、 uh-huh. 最后呢他突然说 OK 了，跟你们去打啦、uh-huh. 你知道他准备了什么服装去打吗？ 潜水服吗？ 不 太空服吗？ 类似这样奇葩的服装 还是、uh-huh. 就是西装。 西装 他穿了西装跟我们一起去打羽毛球。 我很跳脱的，我喜欢 啊，你会出完 很创意一下， 很创意啦，但是怎么打、啊、紧紧将那个西装你要怎么去打呢？就很奇葩。他明明跟我们说又不要打，最后呢他只准备到这个服装、就穿着西装跟我们一起打了。 我跟你讲，反正你都已经确定这个礼拜日的过圈 Go Go Go Olympic 你会变成全场的那个游戏黑洞，你穿，我看你要，如果要博取大家的眼球全部人拍你啦、你穿那种婚纱你穿婚纱来 打 羽球， 然后怎么打婚纱很长？ 亲爱的，你不要问我怎么打，因为你本来都接不到球。 你一直看小我嘞， 就是你接，你想象一下，一个新娘，一个矮新娘，然后在那边接球， uh-huh. 跪地在那边捡球， uh-huh. 就很有画面感啊。 全场的焦点 就是你了，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们人，哎，没有你不会打球不是你的问题，因为是天资的问题，你就要往别的地方发展。你最喜欢拍 reels 吗？ Uh-huh. 拍 content 吗？ It's a good idea, man。 我一穿这个的话，莉亚还有其他队友的会用很凶的眼神看着我。 你穿这个莉亚会怎样嘛？莉亚会很压力啊。 哇！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想要跟我们一起打羽毛球的话，赶快去到 goshen.my 报名啊！我们就会在7月20号那天呢见到你了。守着 goshen，beyond trend。